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49集，又死人了。秦黎生喝了几口茶，开口又换了个话题。 展兄和白兄很是投缘呢，他竟然会随着出巡队伍来到亳州府。我听说的时候也是吓了一跳。 吓一跳？这么严重？ 展兄不知道白兄其实不能在太冷的地方待太久吗？ 展昭觉得莫名，白玉堂一身天尊真传的至纯内劲，寒到极致他会怕冷？ 他膝盖以前受过伤，在雪地里太久了会痛，我原本也不知道，是韩二哥有一次提起的。其实仙空岛买了那么多护骨酒，一方面是给船员驱寒，主要还是骗他喝点。 展昭听完不出声了，坐在桌边。 展兄。 秦黎生叫了他一声。展昭回过神，摸了摸下巴。 哦，他膝盖怎么伤的？ 那我不清楚。 白玉堂怎么也不说让公孙给看看？ 如果我有天魔的消息，会派人来通知你。但是如果你们真的能抓到天魔，我希望能通知我一声。 秦黎生说着站了起来，展昭点了点头。 如果真的有天母的话，公孙肯定会想方设法弄哭他很多次。 唉，让他哭谈何容易。 这些也都是老实人，就像那天小四子说的，要他流眼泪吗？那干嘛要死要活呀？你切两个洋葱呛一呛他不就行了。 秦黎生告辞了，展昭站在院子里想了想，一跃上了墙头，翻了出去。墙外，白玉堂抱着刀，靠在墙边正发呆，就见身边人影一晃，低头看，就见展昭蹲在一旁，拖着下巴，正端详他的膝盖呢。白玉堂刚才其实都听到了，看到展昭的举动，哭笑不得，伸手拍了拍他。 磕着裤子能看到什么？要不要脱下来给你看啊？ 脱呀，反正这里没外人。 展昭扬起脸，一双大眼睛看着他。白玉堂伸手将他拽起来，但展昭还是对他膝盖的伤势耿耿于怀。 很严重啊，你怎么会伤到膝盖呢？还这么严重？练武的人膝盖最重要了。 秦黎生是一知半解而已，我的膝盖根本不是受伤造成的。 那是什么？ 是练功的问题。 练功练伤了？那更严重了。 白玉堂无奈，跟展昭一起回到后院。 不是受伤，是内劲还没有贯通，所以有些滞涩。天冷了容易酸痛，不影响我活动。 我练了那么久功夫，没听说过这种怪病啊。 师父说是寒气的问题，他以前练的时候也碰到过这种事情，急不来，哪天开窍了就熬过去了，到时候经脉就通了，不是大问题。 那你的膝盖不就是命门？怎么轻易告诉秦黎生啊？那万一以后高手过招，人家对你膝盖来怎么办？ 都说了只是天冷了会酸痛，平时根本没影响，酸痛也不影响。你肚子饿会不会影响你打架呀？ 早知道就不让你跟来了，大冷天的还得住很久。干脆你不就有很多毛皮吗？什么貂啊熊的，做两个护膝带上。 难看死了。 你做漂亮点嘛，让月牙给你绣一个百鸟朝凤什么的。 白鼠戏猫头更有趣些，你一会儿给画张样子。 两人站在院子里耍嘴皮子，外头赵虎慌慌张张跑了进来。 展大人，又死人了。 怎么又死人了？ 这次死好远，在城外的山里，也是被咬死的，而且貌似死了很久了，都冻成冰棍了，今天才被个进山的樵夫发现。 这天幕食量偏大，几天就吃一个人，比小五吃的还多，不撑的吗？ 说着，展昭吩咐赵虎带着人一起去现场查看一下。白玉堂和展昭一起往外走，展昭突然很在意地拦住他，低头看他的膝盖。 都说了没事， 不然带着护膝去吧。 展昭说着就要奔向白玉堂的房间找护膝，白玉堂一把扯住他胳膊将人拽走了。公孙赵普和小四子在馄饨摊刚吃了碗热馄饨就被衙役找到了。 公孙先生，又发现尸体了。展大人带人去了，您去不去验尸啊？ 又死人了，还是天魔？ 是啊。 公孙点点头，站起身将小四子塞给赵普，赵普没带着小四子回衙门，倒是跟着他一起走。 你过来干嘛？ 哎呀，难道让你一个人去啊？走过去很远的，我到军营签了黑销送你过去。 那你的桃子怎么办？ 公孙指了指天空，示意他。天色可不早了，去趟远山打个来回，估计天黑了。 说不定在林子里啊。 该不会是天母吧？那就不只是桃子了，还是个烂桃子。 展昭和白玉堂快马率先赶到了发现尸体的山林前边，发现山海挺高的，树木茂密，路也崎岖。 在山上？ 山顶，要不是那樵夫上山顶摘草药，估计过阵子都没人能发现。 死的是什么人？ 哎，不清楚，血肉模糊的。 展昭和白玉堂留下马，带着小五上山去了。小五和早多多、白云帆倒是处得不错，不愧是宝马，一点不怕他。昨晚展昭带着小五往马厩里一走，所有马都吓得瑟瑟发抖，有的甚至直接趴下了，只有早多多、白云帆和黑霄就瞥了小五一眼，都没搭理他。小五看了看马群，展昭敲敲他的脑袋： 你可不准吃他们，都是战马来的，你要是吃了哪只，赵普肯定炖了你。嗯。 小五晃了晃尾巴表示听见了。展昭指了指早多多： 这个呢，是我们家早多多，你兄弟来的，你不准欺负他，你更不准咬他，听到了没有？ 小五耳朵又晃了晃。展昭又指了指白云帆： 这个呢，是白玉堂家的白云帆，你认识他主人的哦，不好惹啊，你千万不要碰他，你听到没有？ 小五再次晃了晃耳朵。展昭拍了拍小五的脑袋： 你看这只是黑枭，黑的，跟你像不像？这个是赵普的，你知道得罪赵普什么下场的 是吧？ 小五蹲下坐着舔爪子。到目前为止，小五还没有闯过祸，这老虎也真不知道是不是什么神物，还是自小就和人养在一起，对人分外友善，也不见他打家禽家畜的主意，倒是会帮着抓个黄鼠狼什么的。而且小五一直待在展昭身边，几乎是寸步不离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白玉堂喂得他很饱，赵普那几个影卫也总是抓野味给他吃。小五的情况是经常有几个影卫扛着一腿肉追着他喂，他就到处跑。展昭觉得这样下去，小五早晚要撑死或者胖死。另外，小四子尝试过用各种小点心来喂小五，喂果小五只是拿尾巴卷着他，将他放背上。这老虎和展昭很像，喜欢小朋友。公孙起先十分怕小四子靠近他，不过小五对小四子的友善以及相处时小心翼翼的举动，很快让公孙放了心， 也觉得这火应该是什么神物来的，太通人性了。展昭和白玉堂带着小五上山，两人轻功不错，但还是爬了小半个时辰。上了山顶，就看到一大块平地，另一边是悬崖峭壁。这峭壁可比山要深得多，原来山后还有一条峡谷，地势险峻至极。尸体就平躺在悬崖边，几个衙役哆哆嗦嗦在那儿跺脚呢，看来等半天了。展昭让他们下去换班，自己就走到尸体旁边查看。 像是死了很多天了。 白玉堂看了看尸体四周，这山顶有厚厚的积雪，尸体就在雪地里，但是尸体上却没有积雪。展昭也发现了不妥，皱了皱眉。 是后来被人抛在上边的。奇怪啊，干嘛将尸体拖到山顶来抛尸呢？ 这时就见赵普一手搂着公孙，一手抱着小四子跑上山来了。 怎么死在山顶上了？ 公孙走到尸体旁边蹲下查看，看了一会儿就直皱眉。 奇怪啊。怎么奇怪了？ 这尸体死了至少有半个月了，他的身体被咬过的皮肉早已经腐烂了。 不是吧，那天母不止吃人还吃死人啊，这口味也忒重了。 众人这边正在说话，就看到一旁小五突然在一旁的雪地里刨坑，刨的四周围白雪乱飞，他似乎闻到了什么味道，这边挖挖那边抓抓，有些焦躁。 他干嘛呢？ 不知道，莫不是发现了什么？ 小五是不是想便便？糖糖便便之前都喜欢挖坑，好了还要埋起来。 老虎和猫怎么一样？这尸体是伪造的，拿了具死尸弄成被咬死的样子放在这里， 难道是为了引我们来？ 白玉堂突然问了一句，众人微微一愣，同时就感觉地面轻轻一晃。随着小五突然长笑了一声，众人就听到一阵巨响声传来。 糟了，有人埋了轰天雷！ 雷字刚刚出口，整个山头就往悬崖的方向一歪，再一声巨响传来，众人就觉得脚底下的地面突然竖了起来，急速下坠，巨大的坠力将众人抛出了山崖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